当西方仲系大混战啦、蛮族入侵啦、部落战争嗰阵时，点解中国已经有咁早熟嘅政治？所以我就系话，大家要把握住第一条中国史嘅主轴系乜嘢咧？就系、是、一头一尾，嗱，好重要啊！我哋咧就系、忽略咗个头，就系、重视个尾。个尾系咩咧？就系、由清末开始嘅近代史，晚清嘅变革啊、甲午战争啊，一路到呢、再数前啲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割让香港，中国进入面对西方列强嘅一个挑战噶啦。咁呢个就系尾啦。个头系乜嘢咧？个头你一定要认识嘅，其实系由春秋战国到秦朝呢一段历史。如果你由头入手，我以前读嗰啲已经还翻晒俾呢个中学老师啦，唔再记得啦。咁我要重新再入手，咁点啊？咁样一头一尾，我建议大家一头一尾就系春秋战国，然后秦统一呢一段叫做周秦之变嘅历史，一定要深读。深读，我意思系话，即系要有深入嘅认识。第二个大变革系咩？就系晚清之变革，就系呢个嘅鸦片战争，由香港割让作为起点。一头一尾嘅变革就系主宰咗今日嘅中国大陆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等。你要理解点解中国大陆系咁严苛嘅一种对官僚体制嘅不信任啊，对人民嘅监视啊，包括巨细无遗嘅户籍制度，温家宝废极都废除唔到嘅户口制，系咪共产党嘅邪恶呢？咁样，咁你要明白，共产党实际上都系中国文化嘅产物嚟，唔系马克思，唔系列宁嘅产物嚟，佢系将中国文化里面嘅一啲元素，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呢、这个就系我哋理解今日中共管治嘅一个好重要嘅进路。 各位朋友，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敢怒敢言。咁今日咧又系请到阿 Brian 同我哋一起去讲一个话题。不过咧呢、这个话题比较复杂少少吓，就叫做开放政府。咁啊，用一具体嘅方法去同大家介绍下究竟呢方面工作系乜？就系咧，原来差唔多每年咧，我哋都向我哋嘅义工啊或者系公众咧收集一啲问题。然後咧就喺立法會嘅時候咧，就請一啲立法會議員咧幫我哋問政府，問一啲資料啦，或者一啲嘢出嚟咧，就幫助到我哋研究嘅。咁上一節都講咗有啲成功例子啊，譬如我哋想問，喂，其實印花税呢個辣椒對打擊樓市啊個作用係咪夠徹底咧？咁發覺原來有啲數據一拎出嚟，發覺喂大佬原來流動百出嚇，咁、我哋就捉住政府，即係如果係一個正常施政啦，就可以捉住政府話，喂。擺明有漏洞啦，唔該你搞搞佢，係嘛？咁呢個咧就可以造成個公眾嘅輿論啦，公民社會嘅一個監察作用啦，嚇！咁啊，就算而家政府倒行逆施都好啦，有時候問咗啲問題出嚟咧，你都知道，喂，大佬佢真係做唔掂，嚇！亦都可以構成一個輿論同公眾壓力，揭穿呢個政府嘅施政嘅失敗，同埋一個政治嘅陰謀咧，嚇，都令到我哋嘅抗爭運動更加凝聚，嚇！咁所以咧，各方面睇嚟咧，呢、這個問問題嘅過程咧。雖然很多人都說立法會現在不知道做什麼，但至少呢、去到2020年的3月我們還問到一些問題，有一些好的答案是幫到我們去做監察的、希望接下來立法會還有這個功能、但是今次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繼續問了什麼問題，有什麼結果、剛才上一節都略暗示了一點點、問這麼多個部門呢，最壞的部門就是警察，答親啲問題答非所問啊，含糊其詞啊，諸如此類啊。呢一節翻嚟我哋就講下啲差佬究竟點樣答問題法啊。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動物嘅，咁我發現咧，原來有人問警犬喎，真係狗仔嗰啲警犬啊，即係唔係警犬嗰啲警犬。咁點樣問咧？對市民有咩關心咗呢個問題係咩咧？ 我哋去一去片先， 有圖嘅有圖 先，係啦，有一幅圖 係講呢個警犬嘅行動單位的工作， 係啦，因為就即過去嗰大半年啦，咁跟住就有好多警犬喺街頭執行任務嘅，咁 我去親嗰個現場都好擔心啊，見到喂真係有啲狗仔。即係有啲狼狗啊，嗰啲喺度俾人啲俾啲差佬拉住喺度行行去嘅喎。 咦，阿健揾唔揾到幅題目啊？嗰個係第9幅嚇， 係啦。 OK， 好。咁就 大家見到咧就問咗一條問題就係、是、喂嗰陣時候有好多警犬 喺街道噶嘛， 街道跟住就聞到吹嚟煙， 個樣唔係好妥 咁啊，跟住啊譚文豪咧，譚文豪議員咧就問咗一條問題，就係話啊即係警方發言人曾經講過話，警犬吸入催淚煙之後睇唔到有啲咩問題，但係其實大家都影到喺度，即係扯曬蝦咁樣啦，流曬鼻水咁樣啦嚇。咁警方就即係問條問題咧，具體就係講話，警方為警犬提供日常訓練係咪包括應對呢個催淚彈係啦？咁如果有嘅話咧，唔該你俾下啲催即係嗰啲訓練指引啊咁樣樣。咁有冇任何醫療報告證明咧，警犬係不受催淚彈影響嘅？咁即係警察就一答咧，就好有趣嘅，就係、是、啊，即係我哋嗰陣時睇到依個答案都捉個 撈嘴 地笑一笑，係啦，就係佢話去年六月到而家多場公眾活動入面咧，警隊曾派出警犬配合前線工作，但未有接獲警犬於執勤後不適嘅報告，係啦，大家明白其實就係收唔到報告啦，但係佢依個一句嘅。語句咧個講法咧就好似警犬話俾你聽，我冇事嚇，係啦，即係有陣時佢答嗰啲問題咧就 避重就輕咯， 同埋佢係我唔知佢答緊啲乜嘢， 同埋佢冇答曬啊！我哋問有冇報告可以證明警犬唔 佢冇答啊，即係話 催淚彈， 即係警犬執行之後佢冇報告到佢唔舒服咯，即係佢答到咁嘅樣咯，即係。即係 佢又唔係實牙實齒話俾你聽話冇事咁，佢都唔夠膽講喎。 佢冇， 佢我哋冇接獲報告咁。 係啊， 即係好 tactful。一間如果你話喂咁，原來有啲狗出事啊，我 sorry 我冇收到報告啫。 係啊，因為啲警犬話俾你聽我冇事咯，即係佢冇話俾你聽佢有事。即係如果你睇佢答法，佢就未有接獲警犬於執勤後不適嘅報告啊嘛。 呢個其實真係好滑頭嘅答案嚟嘅。即係我問，譬如老豆問個仔話：喂，考試有冇唔合格？佢話：我未知，我未見到有唔合格咁樣。咁咁其實即係我因為未派卷定點，但係佢冇話俾你聽嚇，即係佢唔需要交代得咁清楚。 即係其實佢答問題咧，佢唔係針對性咁，唔係針對性咁答嘅。佢係可能用一啲你 judge 唔到佢答得啱唔啱嘅一啲説話，可能好 即係語言藝術咯， 係啊。或者答完之後咧，其實你冇位置可以俾佢入到。 係，我整多條差佬嘅問題，係咪嗰個係咧亂噏嗰個啦？亂 警 方問答亂咁搞， 係一個六合彩嗰個咧。 係啦，大家都有好多問題 啊。咁其實咧就警察咧就一年 呢、這個問題就關出 trip 嘅， 出 trip 嘅係啦，即係公務外訪咁樣。 咁我哋問咗咩問題咧？ 咁好針對性就問緊嗰幾個省仔協會啊，即 係警察啦嚇，幾個元佐級嘅嗰啲 警務人員協會 啦， 協會成員啊，佢哋如果代表警察嘅工會咧，去出訪香港以外嘅地方咧。議員就問了幾個很關鍵的問題，因為嗱牽涉到一些即係都可能用公帑的問題啦。你收咗幾多錢啊？你去外訪去邊度外訪啊？你 去 咗幾日啊？有幾多人去啊？做啲乜嘢啊？咁樣嗱，依啲問題其實都好 legitimate， 好正當啊！即係你出個 trip 咁，人哋問翻你個 trip 做咗啲乜啫？ 係啊，你代表政府或者代表個警務人員，香港警務人出去外訪喎，咁市民係咪有權知道你做過乜嚟啊嘛？ 係， 咁就問咗過去五年，喂，你出咗幾個 trip， 你交代一下啦咁樣。正常咧就期待嘅答案咧就係、是、OK。一個 trip 我就去了可能 你去了幾個 trip 咪列曬出嚟咯。 係啊，去咗日本，去了紐西蘭咁樣嘅。 譬如19年去了三個 trip。 咁如果大家看下嗰個畫面， 標準答案啦， 官方答案，官方答案咧就係2015-16年度外訪警務人員數目係1-49人。好像六合彩咁樣，1-49個波排曬喺度，咩意思？咩叫1-49人咧？嗱，外訪地點中國內地。Okay。外訪日數2-10天，然後就外訪目的有一紮嘅，勞工關係交流啊、考察啊、研習班咁樣樣咁嘅，啊咁2016年又係咁喎，即係3-43人嘅喎，5-10天，即其實佢答緊啲乜嘢？即嗱，如果大家睇咗成個表之後，我終於明白，原來警察係將嗰一個年度入面所有嘅外訪嘅資料拼埋一齊答，拼埋一齊答嘅意思就係話，可能1-49人意思就係、是，我可能有一個 trip 咧，有一個人去， 有另外一個 trip 有49人去，有一個 trip 是兩日啫，有一個 trip 是10日咁樣，拼埋一齊出嚟之後咧，佢就好似搭咗啲一堆數字，好詳盡咁樣。但係我根本就冇辦法從呢啲資料裡面睇得出佢去中國內地某一個 trip 其實有幾多人， 同埋中國地大物博，究竟去咗邊都冇。 新疆同埋上海去差好遠嘛，係咪先？ 去邊啊，大佬？ 咁佢搭到咁嘅樣咧，根本就唔知佢去咗咩地方㗎，同埋佢幾時去，做咗啲乜嚟，係啦。嗰、那個外訪目的嗰度仲有趣，就係全部嘅年份，佢一個假籠統咁答嘅啫，就係話勞工關係交流。考察咩考察先？我問你考察，你做咗咩外考察啊？咁樣跟住出席研習班咩研習班？佢根本就其實你見到警方答嗰個問題嘅誠意喺邊度？你諗下，本身立法會議員問一啲嘅資料，去考慮緊嘅嘢就係、是：喂，我而家審議緊財政預算案啊嘛，你因公務嗱，你可能出糧俾你，或者你出錢俾你去 trip。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舊年、前年、大前年做過乜嚟去咗邊度先？我點知道你有冇飲飲食食啊？走去同啲唔知咩公安部啊？ 同埋都要有一啲基礎衡量，究竟呢啲 trip 係咪值得去啊？有效啊？ 呢啲都係市民有權知道，亦都係好關心嘅一樣嘢嘅嚇。咁、但係你答到咁嘅樣，你可想而知，蔑視立法會議員嚇，佢、基本法講噶嘛，其實。你立法機關即行政機關去立法機關即負責啊嘛，就答到咁嘅樣嘅嚇，跟住你好明顯係被逼答你先至夾硬整一啲議員冇辦法去分析到嘅， 即佢砌一條數出嚟，好似答俾你，但係呢啲數係睇完之後你分析唔到任何嘢出嚟。 即咩一至四十九人啊？即你去茶樓飲茶，跟住嗰個姐姐問你幾多位？一至四十九位，答緊啲咩啫？即有你可以見到覺得很好笑，但其實很可悲的一件事，即係呢個政府。 但係可悲不是只一條，我再講多一條先。 好， 有一條好像問第二啲嘢咧，佢問咗好大，講咗大堆第二啲，係睇嗰個綠色。 呢、這個關閉警署嗰、那個黃色有關七二一事嘅，係啦。 係啦，我有一版係有啲方格。 呢個係答案，我想睇翻我 上一頁先。係啦，呢、這個。 咁呢條問題 係呢、這個問題我都好重要，真係。即係我唔知咩人提呢條問題，我問得係好嘅。 我哋問嘅， 我自己車提嘅。 我哋透過立法會議員去問啦，咁就問幾樣嘢啫。關閉警署係啦，即係其實就係暗地裏問緊啲七二一嗰日元朗發生咩事啦。問咗幾樣嘢啦，我哋好客觀嘅就係問咗關閉警署有咩準則，咩情況之下要關閉辦案室，關閉幾耐，邊個有權下令係啦？呢啲好具體，想了解一下警署運作。或者是服務市民 的這個就是守則問題，就是什麼情況底下警署可以關閉 守則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喂，你有沒有真的關警署過去五年何時關啊、何時重開啊、誰下令的、這些是很具體的資料，其實很忠誠的， 即我一問就問了過去五年究竟警署何時關。 但我不是針對七二一的，可能七二一可能真係經常發生嘅其中一件事啫，咁無可厚非啦， 得個支持 啊，係啊，得個支持啊， 咁點答咧？ 警察答啲乜咧？嗱， 下一頁啦， 下一頁就係答案啦。綠色嗰度咧就廢話嚟嘅，唔單止廢話咁簡單，其實嚇佢就話咧，二零一九年到而家咧，就香港發生咗好多種示威，係啦，跟住好多暴力衝突事件。非法堵路啊，肆意破壞啊，攻擊警車啊，包圍警署啊，掟汽油彈啊，哔吧哔吧哔吧。 但我哋冇問呢啲喎，我哋係問佢翻關閉警署嘅原則係乜？ 我好忠誠問佢，喂，我想了解 咩情況底下你會閂門㗎？ 係咯，喂，我而家好心平氣和。 譬如地震啦、天災人禍咁，你話俾我聽，咁咪閂門咯咁。咁我就知啊，咁都唔係喎，你走嚟同我講話，我舊年咧。周街都係暴徒咁，你答我乜嘢啫？即點無端端要咁嘅？ 佢 defensive 即同埋 好怪，唔係 同埋 講咩？ 我哋都有留意到有咁嘅趨勢，就係好多嘅問題咧，本身係問緊一啲比較資料性嘅嘢嘅。 係咯，其實呢個係好資料性 嘅。但係咧，依、這個唔單止淨係警察發生，即係有我哋都分析咗過去五六年嘅一啲整體嘅 政府答案。 即係有政府好似當咗依一個係佢發揮嘅場地，即係會。make 啲 political points 啊，會去攻擊有啲嘅佢嘅政敵，係佢會係花咗 做啲社會評論， 係喺上面做答覆你去立法會交代一啲嘅即係政策嗰陣時候，佢會花咗好大嘅篇幅 去 jam 曬你時間，然後同佢講誒咩啊？我譴責依個，譴責嗰個，我覺得你依個誒即係非常之遺憾，哔哩吧哩吧哩吧。 係，我又好遺憾對呢啲。 但我真係問緊你好實際嘅嘢，你嚇你就花咗依啲時間去譴責依個，譴責嗰個 ，make political points， 去誒攻擊一啲 政敵啦， 政敵。咁直此去迴避一啲嘅即係。 實質嘅問題 咁、其實依一個嘅行為咧，唔係淨係香港政府有，講真嗰句，即係喺一啲外國嘅即係好多議會嘅研究啦，亦都去有做過一啲叫 content analysis 嘅嘢，就係佢去了解翻究竟成個議會嘅質詢咧，其實佢嗰、那個嘅、即係。 含金量，即係真正質問題，佔幾多 percent？ 點樣迴避嗰個問題啊？點樣唔同程度迴避？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用依個 字數 霸曬啲 airtime 啦，然後當係嗰個發揮嘅場地去做一啲政治申述，咁從而去避開嗰個問題，因為佢係嘗試扭轉咗本身攻擊你嗰個波咧，我踢翻轉頭踢俾其他人，咁依個喺外國議會其實經常。發生嘅，但係我講緊係香港，其實佢唔係外國議會或者外國嗰個政治環境咁民主咁自由噶嘛，咁、你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我都問你基本嘅資料，你咪俾我咯，係啦，你都要踩多一腳嘅，係啦，咁你根本就連唯一可以向公眾交代，洗白俾個機會你洗白。喂，我真係山警署真係山過嘅喎，咁樣樣嗱， 佢冇乜點答喎，但 係佢有答， 因為你問咗兩個問題嘛，第一個就係嗰啲手掣，點佢冇答啦？ 嗱，佢冇答啦，佢譴責咗啦， 冇答啦。 跟住佢就仲搞笑嘅就後面咧就答，終於答咗少少啦。 山咗幾多日啊嘛？ 佢就話俾你聽咧，除修例反修例事件之外咧，過去五年淨係山咗一次警署咧，就油麻地警署咧就因警署 搬遷 而山咗一日喺2016年5月21日係啦，咁。 咁反修例嗰陣時刪咗幾多咧？佢又唔答喎。 嗱，佢應該有記錄有記錄啲資料啦。 咁佢有冇記錄？佢有記錄嘅話就有數字，有數字就答啦。 佢有記錄，如果佢冇記錄嘅話，咁點解講到油麻地報港室佢2016年5月21日刪咗日咧？係啦，嗱，有趣地佢又講話下一句就係紅色嗰度沒有備存話沒有備存提問所述嘅其他數字。咁即係話俾你聽，我冇任何嘅資料係關於7月1日嗰日發生咩事嘅。係啦，咁即其實你有冇記錄咧？即係你有記錄嘅話，咁你 點解有一日係冇記錄咧？ 係啦，即係其他人冇記錄咧。 係啦，即係其他你記錄咗，咁啊嗰日就冇，即係好怪啊！差唔多。 所以我可以總結到就係啦，佢 defensive， 佢好驚人哋問佢七月一發生乜事，所以佢花咗極大篇幅去譴責人，係啦， 嗱呢啲睇得人聽啦，即係喂大家夠答嘅咁樣。咁啊嗱，講翻一啲好嘅嗱，即係。如果我哋猛攞啲咁樣整出嚟咧，啲人就會話：大佬係咪其實即係問問題冇用㗎？咁樣即係可能即係聽眾佢有啲疑問啊。咁原來都唔係㗎，即係有時候都問咗好嘢啦。首先我哋上一節其實都講咗啦，有一個嗰個印花税問題，其實我哋用一啲數字可以證明到政府嘅政策漏洞啦。咁但係亦都有一條咧係問到啲嘢出嚟，係呢個關於 CSI 口罩嚇呢個問題咧，就真係我覺得係100万嘅問題啊，簡直係。嚇、啊！真係涉及嘅錢都唔止100万添、因為而家口罩好貴嘛嚇。咁啊，嗰陣時當年我記得啊，即係喺呢個疫情啱啱開始爆發嘅時候啊嚇，咁啊好多市民就問啦：喂，點解喺街度無端端見到 CSI 口罩？嚇、啊，點解有啲人又我唔留下我看更，點解無端端有個 CSI 口罩？嚇、啊，究竟點嚟嘅？究竟啲 CSI 口罩走咗去邊咁？咁當時咧好多人就向這個懲教署查詢啦。亦都向循同途徑向政府查詢啦，但係冇一個政府部門咧係俾到一個確實嘅答案嘅。咁但係不意咧，原來喺呢個立法會嘅質詢嗰度咧，竟然係得到一個答案。 其實都 片面嘅答案啦， 好多傳媒朋友咧花咗好多嘅 去偵查呢件事， 去偵查就係問嗱，首先係物流處負責分發，懲教署負責去製造啦，咁。佢問呢兩個部門，你收又做咗幾多出嚟口罩啦，同埋你發咗俾邊個部門？咁佢就答同一口径答覆嘅，就係話啊，如果我公布咗呢啲嘅資料咧，就係講緊我製造能力，因為暴露咗我製造口罩能力啊嘛。咁然後咧， 有咩問題？ 俾人知道咗我製造口罩能力係咁低嘅時候咧。咁如果我係海外搜購口罩嗰陣時候，人哋咪知道我好需要口罩，因為我做唔到口罩啊嘛。 咁跟住就會令到議價能力降低。 即係呢個 official answer。 official answer 嚟嘅。 喂，戇鳩嘅喎，我真係爆粗喎，我黐線嘅喎，關咩事啊？即係你香港政府出去同人買口罩，所以你就唔可以話俾人聽你香港政府製造口罩嘅能力係幾多？咁究竟係你製造能力高啲，令到你可以買啲口罩平啲，定你渣啲去買平啲？ 我即使唔理佢，我唔理佢嗰個嘅，唔理佢做咗幾多口罩，你俾個百分比我啊，好唔好啊？你俾個百分比幾多 percent 俾咗咩處，俾咗咩處？ 係啊係啊係啊， 我唔知個總數，你俾個我想睇下警察係咪攞咗50% 口罩啊嘛，我有興趣知道啊嘛，亦都了解下其實係咪咁唔公平，即係。原來某啲部門某啲執法 多啲嘅， 執法隊伍有權攞多啲嘅喎，即係我希望睇到一樣嘢，佢都唔俾嚇。咁 咪同埋我哋嗰陣時市民好關心一樣嘢啊嘛，就係、是、啲口罩係一個作為一個咁珍貴嘅醫療資源，究竟你係點樣分發？根據咩邏輯分發？咩原則分發？係、分發出去邊度有冇得追蹤嘅？有冇可能就係分發咗出去之後就俾人倒賣？係 啦， 即係呢啲係好具體嘅問題。你一句咁樣就話咩影響議價能力？我真係～火得嚟埋！你香港政府即係過去咁多個月，半年大半年，究竟整咗幾多少口罩？簡直就 bullshit 啦！而家雖然失驚無神兩單嘢，第一就係攞8億出嚟就整嗰啲阿婆底褲口罩，第二咧就係無端端就話每户可以派兩個，即係毫無即係你如果你夠膽死話，我唔話俾人聽我嘅生產能力係幾多少，就係為咗搜購口罩。咁你搜購咗啲乜嘢出嚟啊？即係搜購咗 nothing。咁、真係離曬譜喎，即係佢好意思攞嗰個嚟做藉口嘅。咁嗱，咁但係頭先嗰個藉口咧，就係你問所有嘅政府部門咧，都統一口徑係咁答你嘅。 即係同一條問題，嗱，就話講緊懲教署同埋物流署兩個係負責 做唔同方法啦。佢都係俾呢個答案。 咁其嗱，即係都乜都要領啦。咁試下問所有政府部門啊，即係嗰啲咩香港電台啊，咩呢個署啊。 因為你都可以問差佬話：喂，咁你哋差佬收到幾多個口罩？ 差佬咁多唔答啦，一樣統一口徑嘅。咁但係竟然俾我哋喺成個立法會嘅質詢入面咧，揾到一個滄海遺珠就係、是、立法會本身收咗幾多少個口罩，係啦， okay. 就係大家如圖見到嘅，佢俾咗個數字就係嗱，佢喺2020年一月疫情就嚟即係 啱啱開始 嗰陣時喺物流署咧獲得懲教署新增嘅口罩有15,000個。 係啦，淨係立法會都有15,000。 立法會秘書處行管會係啦，佢有攞到個口罩係15,000個，自行搜購喺街道咧有6,000個，然後咧就有即係使咗6,600蚊，連錢都有埋。使用量有幾多？庫存有幾多？庫存14,950個，使用量當月有8,600個。咁然後類似嘅數字喺2月、3月都有嘅，係啦。佢俾翻按月俾咗數字喎。 好誠實喎、 啊，好誠實。 食咗誠實豆沙包喎、 啊。但係喂，點解唯獨是立法會唔肯答咧？ 嗱，即係呢個就係立法會秘書處自己嘅數字啊。 自己的 即係佢冇答到第二啲部門。 唔係立法會就答唔到其他部門啦，咁但係 佢至少肯答，咁我喺政府物流嗰度攞咗幾多就 話翻嚟。呢個 係 正路 嘅 答案，因為本身嗱我睇完之後會唔會令到立法會買唔到口罩啊？唔係喎，之後仲買到口罩嘅喎，你2020年3月、4月、5月即係都係口罩啦咁樣。咁 匪夷所思。 嗱，我哋可以睇得出就係、是、理論上咧就證實咗一樣嘢嘅，就係、是立法會的而且確是獨立於政府的運作的因為已被這些題目的人就沒有跟到 government line 那個 line to take 即從我們之前那麼多傳媒記者朋友這樣問完所有政府部門得出來的答案都一模一樣、 就 是說肯定在未有這個問題去到政府部門之前呢就已經收到 memo 就教了這麼多個部門如果有人問這個呢你就這樣答 係 啊，即係呢個好明顯啦，即係所謂夾口供就一定係唔夠誠信啦。 但係有關冇夾口供嘅嗰個立法會，因為咧就理論上係獨立運作嘅。 係。 咁我唔知道將來點啦。嗱，而家咁樣俾我哋揾到出嚟，咁立法會會唔會俾人執咧？嚇，現在即係 都唔出奇。 唔單止我可能唔係 CSR 口罩嘅問題，或者係其他有啲議員問曬政府所有嘅部門，或者係接受公帑去資助嘅機構。因為而家講緊立法會，而家講緊財政預算案啊嘛，咁嗰啲嘅質詢問一啲質詢嗰陣時候，可能 apply to 全個所有嘅公營機構，咁一問到啲問題去立法會嗰陣時候，可能下一年同一個問題，立法會因為係政府唔肯答而唔俾佢答，咁呢個就考驗到香港立法機關。是不是真的獨立運作了即是獨立性有幾大了我們就即管下年繼續問那些問題。這個是一個 example 我們可以透過 問題去攞到，喂， 有啲端倪。 喂，其實係依啲敏，依啲資料唔係敏感嘅噃。 係 啊，咁樣。 好，咁另外仲有啲問題，一個復仇式濫告啊，點樣可以？ 啊，依個係問律政署嘅， 點樣可以知道佢復仇式濫告？係 啦，咁就 點樣知道濫告先係一個問題？ 首先嗰、那個未有成功檢控同埋嗰個嘅嗱，咁當然啦，你去告人都唔係你話一定坐監噶嘛， 係， 咁你要經過一啲嘅 due process 係啲嘅 即係都要審咪成， 要審一審啦，即係你檢控你捉咗佢夠唔夠料落 charge。系啦， 系。 如果你發現 即被捕就唔等於控告， 系啊， 控告又唔等於入罪，系咪？咁有幾個 rate 嘅？ 嗰、那個 rate 就係你如果低嘅話咧，即換句話說，你嗰個嘅 即你告啊告得多，入罪 入罪 少，或者你捉得多，然後告又告得少咧， 系啦。即最尾你 咁都係亂嚟， 告得少嘅話，即你落 charge 少嘅話，就係你當初亂咁捉人啦。換句話說， 系啦。 如果真係俾你去告咧，夠料俾你砌到啦。法庭在法庭面前講證據的 都 不定罪的，那個入罪率又是低的話，就是見到你關於即你的檢控質素的問題， 即是你搜證啊成的質素低， 那就問了一條問題的，就是就 過去三年 就公安條例，因為公安條例是一個大家都比較關注的一啲惡法嘅。 唔係補充多一句啦，即公安條例就係而家如果我哋出去遊行，政府警察就冇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咧，咁我哋就可以被警方控以呢個非法集結，而呢個非法集結咧就喺公安條例底下其中一個罪名。 係啦，咁我哋就問即陶謹申議員啦，唔係我哋問嘅呢、這個。 嚇，陶謹申自己問，即唔係我哋俾佢問嘅。 啱，係啊。咁就問咗個問題，就係、是未有成功檢控啦，被定罪啦，同埋即係總計有幾多人咁樣？你見到就係從2016年起咧，如果係人援引呢個公安條例去告人咧，即係捉人啦嚇、首先我宣布我捉咗你啦，我而家根據啲咩咩拘捕你係啦。咁、問咗喺臭格度係啦，最尾原來冇檢控嘅， 放咗你 係啦。2016年咧有五成。 嗯， 嘅人係咁樣放，去到2019年，即係講緊反修例事件，去到六成幾， 係啦， 被定罪率由四成六去到剩翻四成，咁、即係你見到就係、是、本身依條公安條例都係打壓啲人即係香港人本應有嘅人權啊，一啲freedom of expression 啊，freedom of assembly 嗰啲嘅即係用呢條條例打壓佢，本身已經有問題噶啦，近年更加惡化。你看到那個未有即成功檢控率和定罪率都是直線下降的、 我就很有興趣知道2019年9月30日之後的數字、 哇那個、還因為其實大部分案件都、 那個、 大家都會見到是最近才開始 坦白說我們即香港市民印象最深刻可能是這個星期剛剛過了就發現了 在旺角忽然間有些行街的市民包括80歲的老翁只是因為走過呢、就已經被捕，亦都有人就話有啲見到有啲街坊真係過馬路，咁然後就行咗入去警方封鎖線入面，咁係警方放佢入封鎖線嘅， 唔或者警方就係隨意變動噶嘛， 唔係直頭係警方拉起嘅封鎖線俾佢入去嘅。 喂，講真嗰個， 咁呢啲就係好奇怪啦。咦，咁究竟係咪叫做 警方入弄啦？因為我都好擔心嘅，即係我 personally 都好擔心，因為咧我自己住旺角嘅，咁我日日翻屋企咧，我都 經過某啲地方啦， 即係我都會上網睇一睇究竟啲差佬喺邊 度啊？ 因為大佬我唔知道我翻屋企會唔會俾人捉噶嘛。我有一次我直情係走咗去兜咗第二區翻翻去旺角添，即係有陣時候我都好驚 兜大圈先 捉咯，係啦，因為我真係即係作為普通市民都會冇得被人捉噶嘛，係啦。咁其實係咯，咁就你見到政府即係其實問政府嘅問題有陣時候佢有啲料攝咗出嚟嘅喎， 係 咁、我哋俾我哋見到究竟嗰、那個而家政府嘅施政啊點樣樣，咁我哋都會見到有仲有啲有用嘅資料嘅。 係嗱，咁我覺得即係最後總結少少啦，時間差唔多。其實即係 open governance 喺外國，尤其是喺啲民主化嘅地方去講嘅公民社會，譬如最就近嘅台灣。咁佢哋其實係即係台灣最近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叫唐鳳添啦，咁佢好銳意就係推動呢個資訊嘅自由開放，咁所以台灣嘅公民社會好政府都好咧，好願意互相配合， 去將嗰啲資料發放俾公眾，去俾你去監察，俾你去一齊參與佢嗰個行政施政嘅嗰個部分嘅。啊、即你可以提建議啊，俾橋佢，佢完全係好好樂意接納。咁其中一個最出名嘅，最近有關佢哋嘅 open， 即係 open information 嘅策劃，即係全世界一讚咧，就係、是你用個 app 已經可以知道邊度有口罩賣。 嗯， 啊、即係呢啲係咧好基本、好好幫助到防疫嘅嘢，因為。呢、這個你唔好睇小佢話，知道喺邊度有口罩賣喎，因為佢知道各個地方口罩嘅存量，咁亦都令到嗰啲人安心，就知道哦，原來係夠口罩用嘅，所以我唔使擔心。當我要用嘅時候，我知道去邊度買，我而見到 check 下個 app， 知道我周圍都咁多口罩，唔使驚。嚇、啊，這個其實都穩定咗嗰、那個 穩定社會， 穩定社會啊！你 唔使講法嘅， 斷絕嗰個恐慌啊！啊其實係透過咩？就係、是、呢種開放嘅資訊。啊、香港人其實自己都有做嘅喎、啊，即係我哋而家譬如本研社、自己揾啲資料出嚟， 亦都有誒、關於啲之前武漢肺炎咧，亦都有民間團體咧係做嗰個武漢肺炎嘅實時地圖，就了解附近即係 你知道邊度有人爆發咗、啊、你邊間大廈有幾多個案例啊？呢、啲都係市民自己。收集 要自發咯， 然後整個 app 就俾人睇嘅，其實呢啲都叫 open governance， 都叫做公開資訊自由。 咁本聯構社其實以往幾年都有類似實踐嘅，就係、是、譬如我哋講緊當中土，即係講 brownfield 中地啊、中土啊呢啲問題，係政府唔 recognize 嗰陣時候咧，我哋就自己做咗個地圖，或者土丁係一個政府唔願意掂嘅問題嗰陣時候，我哋又做咗一個全港嘅疑似土丁地圖出嚟。 嗯， 相信依啲嘅實踐都可以透過係，喂，我做咗 set data 出嚟，唔該你 recognize， 依個係一個問題，將你擺喺一個政策制定嘅一個議程上面，係啦。咁我哋相信即係其實都係我哋本研社本身想做個開放政府呢個研究啊，另外一樣嘢想推動。透過一些實踐和一些民間參與，是找不單止有我們、是找朋友一起問問題，找朋友一起去砌個地圖出來，去做一個生活出來，跟他說喂，民間都做到，為什麼政府這麼多資源，或多我們幾多倍的資源你都不肯做，那會有一個壓力給到政府，無論是、就是、將來大家有沒有希望這樣啦，但是我們起碼都要嘗試盡一分力去令到我哋嗰個社會咧，唔好變惡化咁快。 係，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咁啊，最後記住大家一起用金錢支持呢個本土研究社，等我做多研究啦，亦都可以支持城寨。咁啊，繼續做啲好嘅節目，同大家分享資訊。今集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拜拜。